开场曲来自 James Blunt 带来的 1973 1973啊，属于他的一首这个所谓的周末恋曲，因为在歌曲里面一直在提到的是他曾经回想起来和爱的人，每个周六的夜晚都会去一家叫做1973的酒吧，然后在那边去 喝点酒， 哎，共度整晚，哎，就很感觉很浪漫啊。 我觉得外国人他们很喜欢在不工作的夜晚的时间，尤其是周末，把一些时间耗费在酒吧里头， 对， 就是可能就是聊聊天，就聊天可能对于他们在休闲时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出口，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交流， 对， 跟自己的爱人也需要时间交流，同时跟陌生的一些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啊，也可以在那里好好的交流一下。 就感觉反正跟咱们喝酒这边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人那边可能是一扎啤酒能够喝一下午，啊，咱这边就是赶紧干了干了干了啊！哎，你不行你换啤的。哎， 好像据说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就是80后在比较上学比较年轻那段时间， 怎么了？ 可能要踩着那个啤酒箱。 啊现在也是这样啊！ 现在 的学生们也是这样。 好吧，已经开始我们周末的娱乐最王牌了，在八月最后一个周日的傍晚， 然 后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傍晚好，我是戴一， 我是思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公众平台关注974最王牌，或者是聊天室找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对，通过听听 FM 的这样的一个 app 找到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 同时提醒各位，在明天周一啊，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在规划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来听到这首歌，刘若英和柯志堂带来的《每天的不理想》。 15公斤的背包背在肩膀，差点睡过头，战绩赶不上。3天没洗澡也难受，不过3天没上网。我的言语只有当太阳， 又轮到我洗碗的周六晚上，嘴里碎念着多久没度假，他突然开了瓶红酒，是在暗示什么吗？但他的礼物我还没想法，好像别人的一切 比较接近梦想， 真的交换灵魂 追寻的其实都很想过一次你的人生怎么样， 尝一次你的叹息会怎样， 人群人类的狂欢 应该不存在天堂， 悲伤所以为悲伤， 那是有理由该说唱， 过一天我的时间你想不想 换一生我的妆，才该烦恼不能进化， 我害怕有天我会 安于现状，忘了将扫把幻想成吉他， 也许我最擅长的是什么都不擅长，没人紧张我反而紧张， 为何自己的一切 总是觉得坚强， 真的交换灵魂 追寻的最终都很像， 喜欢 但没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一个是向往家庭生活的刘瑞英啊，一个是向往这个外出流浪的柯志堂，共同合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每天的不理想》。 周末的晚上，我们跟大家说点理想的。 哎，来理想的， 把不理想的放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让他们说去。 哎，不理想的留给领导是吧？ 不是。哎，说实话，这个今天有一件事情让我今天上午就是看完之后还挺想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 嗯， 就是一号线和八通线正式的贯通了。 对， 所以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很多人在上午的时候，如果在乘坐一号线往东边去的朋友，就会发现，哎，在四惠站和四惠东站的时候就不用再换乘了。 嗯 嗯，而且可能发现这个四惠站和四惠东站上一些熟悉的换乘图标已经消失不见了。 对， 而且各站的站台和车厢里的广播，终点站已经全部改成了古城。 嗯， 所以从今往后呢，从古城到环球度假区，整个的这样的一趟线只需要85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对于很多可能从东边要赶着往这个市中心这边通勤的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 是的， 啊，至少在换乘的时候可以省去很多时间了，不用再去倒腾了。 对，但是呢，也有一个不理想的地方。你刚不是放了首《每天的不理想》吗？ 嗯， 那我们就鸡蛋里面挑点骨头。 你说， 就是从中间段上车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好挤了。 嗯， 想起了大概十几年前，我那会儿正好是在大望路附近住，我就有一次早上8点之前需要抵达电台附近，我在7:30的时候，那会儿就错误地估计了出门的时间。 嗯， 我在7:30去大望路那个地铁站想搭乘， 其实也没几站，按理说的话。 对，嗯，我想一号线嘛，大概也就3站到4站到头了。 对， 我大概花了15分钟时间，我没有挤上来。 哎呦， 哎呦，我那次是第一次领略了北京的早高峰啊！ 哎，是啊，而且我估计到大望路的时候，基本上车厢里面都已经满了，外面还要排着队上去啊。 所以呢，也确实要提早的跟明天要准备搭乘地铁，尤其是乘坐一号线和八通线的这些通勤的听友们说一下， 嗯， 明天地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早一点出门，来适应一下新的变化。 对啊，提醒大家多留出点时间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及时的信息，也会随时在广播里面分享给大家。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看到聊天室里面朋友生如夏花就说了，说今天这个刚玩完恐怖的剧本杀，要大吃一顿缓解一下吓坏的脑子。嗯，昨天下班之后我还真跟戴毅分享了一个，就是我朋友玩过的那个剧本杀。 对，我觉得这三个字的剧本杀我们就不在广播里面提了。哎， 是的是的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一般不会有人想去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地方。不，我觉得这种剧本杀，这种靠这样一种噱头来吸引大家不可取。 嗯 啊，而且我觉得他也玩不出什么大的花样来 啊。哎呀， 除了 我感觉花样挺多的 你看一提到花样之后整个声音都颤抖了。 哎，是的是的。嗯， 恐怖的剧本杀我觉得就是吓唬人吧。那你说这个 NPC 怎么办？ NPC 怎么了？ 就是，NPC 嘛，就是他得把这个剧情帮助玩家去走下去啊。 对呀， 所以他自己肯定要前期做一个所谓的学习和培训 啊。 啊，他怎么能够过自己惊悚和恐怖那一关呢？ 什么时候该关灯啊？什么时候该出音效啊？ 对对对， 你那个脚步该怎么走，路线该怎么安排？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些视频，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些特别搞怪或者特别逗的一些玩家。 嗯，怎么了？ 他进去之后把 NPC 给吓到不行。 把 NPC 给吓到不行了。 对，就是他其实掌握了一些更为惊悚的一些手法的时候，是能够把 NPC 吓得像窜天猴一样立起来。 这种估计玩完之后呢直接就被店家拉黑了再也不要来了。这个我们返给您现金好吗？请您换一家啊。 也真的是哈，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恐怖东西呢可能会比较调动我们的胃口，但是还是要慎之又慎的去选择。 对，而且我也是注意到包括现在好多身边的朋友在玩，以前咱们会觉得比如说玩个剧本杀是可能吃完晚饭七八点钟 需要消磨时间的。 对，现在有通宵剧本杀，就是专门给这些白天没有时间的朋友们，周末呢比如说12点钟场2点钟场，一下子玩到凌晨5点。 我大概知道剧情是什么了。 哎， 就是要成为一个被审的人是不是？被审的人在剧情里面基本上都不让睡觉的，对不对？ 哎， 所以他们也通宵。 哎，你这个脑洞可以啊。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跟各位分享分享吧，除了刚刚就是提到了关于这个地铁的一个线路的变化是吧。 嗯， 其实仔细观察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日的节目当中呢也聊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聊聊你身边你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嗯， 甭管是自己的还是你周围生活的环境当中的一些新变化，都可以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你的发现的新变化。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同时也在今天周日的节目当中固定板块来跟各位回顾一下本周我们娱乐最王牌都测评了哪些新歌啊。 这感觉太蹊跷。 这是黄渤的声音，当了这么多年的演员的黄渤呢终于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终于是攒好了。那不同于时下里流行的音乐风格，黄渤用纯粹的词和曲返璞归真，好像在听他唱歌同时也把荧幕世界里面他演过的一些角色和故事融进了歌里面。我们听到是黄渤的新歌《无聊》。 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台上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才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才无聊。 来自李荣浩，我们好好的，一如既往的这种浪漫情歌啊，而且的浪漫宣言非常直接，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而且一直要好好的。的确啊，好的情歌呢，不需要太多的文字点缀，歌曲本身的情感蓄力就足以传递所有的感情了。在这首歌曲里面，让我感觉到了写情歌真的不需要在歌词上花太多功夫。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 时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跟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这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和 The Midnight 一次崭新合作的新歌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它既拥有都市的气质，还有现在大家都很爱的复古的节奏。 杨咏琪的初恋啊，琪琪一开口就知道很多80后的青春又回来了，而且用音乐说故事听电影呢，在这首初恋当中的梁咏琪就好像是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引领着每一个走入到时间长廊回忆当中的朋友，也再度遇到那些愉快青涩，包括还有思念值得回忆的情景。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你说你知道我，崔健。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史上，崔健的名字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名字。从30多年前开启中国摇滚乐历史的代表曲目《一无所有》，到今天给摇滚乐迷们奉上了全新专辑《飞狗》，这首《留守者》是一首直到正式演出前都在不断修改歌词的新歌。他想用这首歌献给那些一直在留守中做困兽犹斗的人们。 来自吴克群的《奇异博士》，昨天刚测评过啊，这首新歌也是即将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先行单曲。而且呢，在歌曲当中的奇异博士就像是我们在这个月光宝盒当中看到的情节一样，通过不断的逆转时空，回到同一个5307房间，重温自己和曾经恋人的美好时光。OK， 我们在本周回顾了一下这些娱乐最王牌当中测评过的新歌，大家喜欢的或者说有哪些感受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看看这几首歌曲当中，不管是刚才听到了副歌或者主歌的一个段落，你更喜欢哪一首歌，更喜欢谁的演唱，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就是974最王牌上来跟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 Combatter 还有 AY 杨老三到来的了解一下送给你。 快直到这样的风 格，无论多少建议你要终结 Baby， 你是烈酒让爱变得浓烈，会随风浪飞翔和你融为一体，你期待我会为你不顾一切，我的心跳如此强烈，你又在我的心里撒野，做你的 Superman， 给你我的全世界 Baby， I wanna be a cool man to you， 哎，跟着上天让我遇见你也 Love you baby， 让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 me， 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攻击，你开始有些迷 Baby， 让我疯狂荷尔蒙先控制你。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

苦守候你的归期。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多雨做的雨，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多雨做的雨。 感觉特别应景的一首歌，聊天室里面有人提到了西边云港那边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哦。嗯，今天和昨天还真的是哈、啊，就是属于那种出门的时候真的要雨具随身携带，不知道哪片云彩就会落点小雨。 对， 我是觉得这首歌让我听完之后就是改变了以前大家对于孟庭苇那首老歌，觉得那个云啊是不由自主，就是完全对它很苦情，它是被风所裹挟的一朵云彩。但是呢，这一朵由裘德演唱的全新的云，那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呀、 啊！哎呦，有点哪吒那劲儿来了、啊 就。就你想让我什么下雨，那不能够、哎，我可能要给你来个晴天霹雳之类的。 我想什么时候下才能下？ 对，就是感觉确实华丽了很多。听完之后感觉没有那么苦情，反而多了一些五味杂陈的一种丰富的感觉。 对，而且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他的这次的一面弦乐的编作者啊，这个封帝啊，曾经也是给陈雪然写过《无名之辈》 哦， 哎，也是就是可能强强联手吧。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谁是宝藏歌手》里面，裘德的表现也非常好。 嗯，是、 很多人圈粉无数吧，我觉得。 嗯， 有些好歌，年轻的声音，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些老歌再改编一下。 所以这些歌手他们不仅是展现了唱功，就是如果你再多一点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话，他们能写，能编。曲， 哎呀， 再能唱，所以能展现出来就是崭新的。不管是90后呀，或者 Z 时代的这些音乐人们，他们的才华是值得大家去相信，未来可期， 就是、 能够唱出很多不一样的华语的作品，甚至说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几十年打造属于他们的 经典。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感觉年轻的歌手们快快顶上来 了，对， 歌有点不够用了啊。 对，就是不像我们特别想象那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哈、啊，给他们一点时间去成长。 嗯，没错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嗯、今天聊的话题非常简单啊，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观察点不一样，就说一说你身边的一些新变化。 嗯， 我发现是这样，聊天室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 哎， 就是一到周末，反正我这边直播的时候吧，能看到的，特别是到周日，哇。清一色全是发吃的， 就斗图大赛开始， 各种火锅啊，各种什么涮肉啊，糖醋排骨都上了。 别说别人了，就咱们身边的同事啊，就是今天谁不在说谁啊，说那个特别温暖的， 哎， 大白， 嘿啊， 大白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特别的严于律己， 嗯， 就基本上克制自己不去胡吃海塞， 是吗？ 但基本上到周六日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经常在下班路上，就这个点钟听我们， 嗯， 就是在奔赴饭局的路上， 哎， 待会儿又。该蹦出来了，说你跟谁说我呢啊一阵打喷嚏。 哎，对，大家最近要吃过什么好吃的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 嗯、 我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个火锅店，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啊。 他们家是那个除了这个火锅之外啊，就是卤味拼盘、 哦、 和他们家的奶茶是特别有特色的、 哦、 然后呢店名呢是两个叠字，也很简单啊。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是那个三分的那个火锅，有一个锅除了就是比如清汤麻辣之外，还有一个是纯鸡汤锅。 没关系，你待会把火锅名说吧、啊、我把另外两个给你补齐 啊。是吗？ 就不算广告了、 啊、 你说吧， 凑凑。 哎， 嗨，这么简单的是吧？啊，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也有爱吃的。 对，如果说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啊，确实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看一下，大家基本上斗图都是从火锅开始卷起哈。 对啊， 也看到了小书童说， 嗯， 他刚刚是在家门口附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口袋公园。 哟， 就我发现这种口袋公园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一些，幸福感提升了不少、 嗯， 因为小区周边经常会觉得说，高楼林立。比较密集， 嗯， 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口袋公园和一些小的绿地出现，就觉得即便说不远行， 嗯，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绿意的地方， 对 对， 就觉得好像多了一些很清新的氧气啊、 嗯、 然后很清新的空气，让自己可以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休闲一下。 对、嗯、我们也是刚刚因为这条留言还专门了解一下口袋公园这个说法。 嗯，对，很多一些小微的就是微小型的一些公园、 嗯、 包括小型的绿地都算是口袋公园。 嗯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畅聊一下啊，同时欢迎大家图文分享，跟我们聊聊你身边的一些新变化。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刚刚结束的这几期热门的综艺当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再去关注和期待的？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披荆斩棘的哥哥公演排名，张琪、李承铉、James 改编 Coldplay 经典作品 Yellow 排名第一。女孩最后四强名单确定，果汁火焰厂牌演唱 What Do What We Like 顺利晋级。 I have nothing to lose 哈， 无所的宣泄 Speak your message， 涂上油彩为了我的朋友， 就干了我们的 photo bottle maker， 一切切的上架 You're it up 在中和之间现在矛盾目标啪啪，请求爱情 first 送给我们的一票纸 少年说唱企划正式启动公演。Mike Zero One 演唱黑走马现场炸裂， 高从草原走到天山，从天山跑到盆地，速度刻板印象叫跳舞纷扰我沉寂，藏不住我的野心，我不可能被驯服，哪怕我身无千金。你在我 签名， 你在我 能否出名， 你在我 商业曝光， 我只在我特立独行， 努力 恶意奋成， 我努力 做我自己，最后能丢了自己还要 骂我的是你。 Yeah, we're so ready, yeah, make it Johnny 的兄弟 follow me, 从远的野马别期待我对你说你我晒得跟的不及格，让我为他痴狂，骑在我背后的就只有我 是的夕阳。 我的班达拉明夜的开始写的是把安德的马斯面的也是跟面拿的和马克的是我不经济三两就淘汰佛呢，发不了就回家，你们真是白活 的。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哎，有人已经说了啊，很喜欢这个李承铉他们那版的 Yellow 啊，感觉现场很炸裂。 其实刚刚从这样一个综艺导览当中，我就想说，其实我感受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在 hiphop 女孩这一块。就是以前我很少关注到说唱的女孩，可能以前就是了解到像娃娃、王彦七， 对 对吧？还有包括像这个刘柏辛，也他也会来一段 rap。 对，少有的这些已经出名的，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能一想到说 rap 的时候，就会想到像欧阳靖啊、MC Hot Dog 啊，还有包括后来的 Guy， 没错， 就想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一次 hiphop 女孩彰显女性她力量的时候，我觉得同为女性格外的自豪， 是吗？ 真的，所以当时就说啊，这帮女孩、这帮年轻的姑娘实在太飒了，太帅了。就是我一个可能都必须要就是完全盯着他们那个 hiphop 的字幕才能够去。了解他们说的内容的人也很想说，哎，要不哪一天我把他们的某一首特别燃特别炸的 hiphop 的歌曲自个儿练一练哈，增加一下这个饶舌能力，没准可以锻炼一下唇齿能力，唇齿的力度， 赶紧把你那个小巨蛋启动起来了，有点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小巨蛋里边混响声太大，就是我觉得说 hiphop 的时候那个话筒不能有一点点的 echo，也不能一点点的 delay，就是完全要纯干声，特别野的状态。 我明白了啊，就是现在你现在这个眼前这个话筒就可以 对我们这个话筒基本是原声还原状态 啊。对，大家最近关注了什么综艺节目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包括好多朋友也都提到了，就是因为可能目前最热的还是哥哥们嘛，感谢这档综艺，为什么呢？ 他们已经有了正式的缩写的名称，叫 P 哥 啊 ，P 哥， 对，披荆斩棘的哥哥，简称 P 哥。 我们有 PD 啊，人家有 P 哥。好多人说，因为这档综艺让我们就是也不是让我们嘛，让很多女生就是短暂的体验到了戚薇的快乐。 还好吧，就是哥哥们各有不同的风格。其实今天咱们在上节目之前准备节目的时候也在聊哈，说这个节目让我们突然觉得反内卷 对 就是哥哥们有的时候展现出来这个真性情特别的好，就是觉得哎呀不需要那么卖力是吧，练半个小时就得了。更多人其实从看这档节目当中找到是一种情怀，而且当年喜欢那些偶像也好啊，喜欢的一些明星也好，他们没有垮，人设没有倒， 是的， 是吧？ 是 楼没有塌 啊， 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件特别好的事情。 而且甚至我记得好像有一些这种比较资深的歌手们也是打算在这个综艺节目之后就可能逐渐隐退了。 对，好像据说有人在跟这个张智霖聊天的时候问他，哥哥是不是录完这一次节目就准备退休了？哥哥也直言不讳地说，是吧？所以特别的坦诚， 也没确定啊， 很可爱。 我是看的时候感觉弹幕特别一水的，就是你说的喜欢反内卷，大家反而不认真排练的时候，比如大湾区这些哥哥们是吧，古惑仔们各种玩啊闹啊，看特别欢乐，一到那些特别认真的哥哥们，哎呦不行不行，想跳过。你也这太过分了啊。 就连人家认真排练的部分啊，认真准备节目的部分都跳过了，也行，因为毕竟大家当一个综艺节目来看， 对， 很多时候鼓励我们或者当做一个所谓的导师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从看他们追这个综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了。 对，就是要耍起来啊！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在最近也是一档新的策划当中耍起来的，关于回春丹翻唱的一首《初恋》。 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太神仙。 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可爱的一个错误，想几天，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日从来没完，分分钟都盼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可爱的一个错的感觉飘上面，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 密。于是你知道，秋天来了。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 周围从浓烈变成淡雅的环境色， 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 相爱不是守约。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All the worries, worries. I'm gonna leave them behind. Leave them in the city, city. Leave them on somebody else's mind. Gonna get up, get out. Yeah. I'm gonna jump on a plane. Leave my troubles all a million miles away. Well, you can live your life stuck at a traffic light, walking. Extrañaba como una lo hacías. Flotando en el aire, como se le sale, brillando con highlighter, como dicen Rosalía y José. I'll be seaside, sitting on the sand, drinking on my side, waking up and soaking up the sunlight, sunlight. I'll be seaside, watching all the seagulls flying so high, looking at our future looking so bright. Seaside， 在其中一位作曲者的名字 Dan Warren， 在最近呢也是上线了流媒体平台上的他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合集。凭借一己之力出色的作曲才华，火遍了英国乃至是全球范围。 嗯， 而且是50后啊，57年生人，但是呢在这期间呢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包括自己在榜单当中所贡献的各种成就。 确实他写了9首冠军单曲和32首进入到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前十名的歌。 嗯， 而且此外呢在 Hot 100的57年的历史当中，排名前13位的歌曲当中有2首都是由 Wallen 来创作的。 非常非常厉害啊。而且在他这张合集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熟悉的，比如 Celine Dion， 还有 Leona Lewis， 还有这个 James Arthur， 还有这个 John Legend， 很多大牌的音乐人群 都跟他有合作， 对，共同促进了这张15首的合集。最近可以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两天我发现的一个流媒体方面的新变化。 不光有一些老牌歌手，包括很现在哈在欧美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 Post Malone， 还有包括了 Rita Ora， 都有来合作。 对，所以这新老歌手共同是可能在他的这种曲子的影响之下，也写出了很多曾经在 Billboard 的公告牌当中啊这个顺利打榜的一些歌曲了。包括在国内，刚刚我们还讨论，就是其实他在国内的音乐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林子祥，很久不提的一个名字， 对， 曾经的《敢爱敢恨》其中的作曲也是Warren 他来完成的。 另外还有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哈，这首歌稍后我们也会来放一下，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西方的音乐人，对于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哪些促进和影响。 却情愿停留， 等一颗心到时间的尽头，呼吸也会痛。 可是我记得你给我的梦， 每一天在你的怀里等待， 每一夜我感觉你的存在，走过伤害。 才能拥有 来自飞儿乐团的这首《天天夜夜》，也是跟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一位作曲家的合作有关系啊。 对 ，Danny Wallen，

备选经历的心声，对吗？ 我想到的是唱出了很多现在没有办法去 KTV 去 K 歌的朋友们的一种状态，就 是 在电波这边听着这首歌，可能在车厢里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 K 一 K 这首淘汰。 嗯，对啊，刚刚也是 Coco 这边听到歌，哎呀什么歌来着，哎呀听到副歌都还没想起来、啊、 没有，其实已经想到了，因为他有几首歌、嗯、就是因为传唱度太像了，之后你难免会把它混为一谈。 嗯， 就 K 歌之王啊，淘汰啊、 嗯、 还有包括像之前也是，哎，那个歌名一下想不起来，就确实会觉得副歌部分很像。 嗯嗯，我刚刚还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就这歌是谁给陈奕迅写的，你还想起来吗？ 没有。 你觉得曲风像谁的？ 你说曲还是词？ 曲就是曲。嗯， 我觉得像周杰伦。 哎，真是他。 嗯， 他给陈奕迅写的唯一一首歌。 哦， 淘汰啊。 好，总算没有把我考出圈。 哎呀嘿呀，这个跟大家聊聊这些音乐，聊聊这些新的变化啊。 嗯， 好多歌曲你会发现重新再来听的时候，每次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嗯，对，所以每一次在听的时候，你的关注点也可能也不太一样。这一次可能听的是旋律、嗯、下一次可能关注是词，然后再听的时候可能就关注一下幕后的一些故事。 嗯， 我看到聊天室里面露露，不知道是不是露露，这位听友说的是 怎么了， 他觉得对于娃的一个了解和变化，就是现在不太担心家里面的男娃娃拆家了。 嗯， 就拆家不怕，现在一怕吞磁力珠，二怕纽扣电池塞鼻孔。 这孩子得皮到什么地步啊？ 就是感觉有点像葫芦娃，就是还是那个七娃。 哎呦， 调皮的很啊， 调皮得很， 小朋友。 对，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很需要家长哈、啊，无时无刻的多多关注。另外呢，还要在恰当的时候要给他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储备， 嗯、 就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对啊，嗯、包括还有很多这个聊天室里面家长说到了，一个是孩子要上幼儿园了 啊， 新生活要来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咖啡时光啊，把孩子送去住校了。 嗯 啊， 这是 期待新的开始， 育儿这一卦的感受。因为临近九月一号快开学了、 啊、顺利开学，家长也松口气。 对神兽们如果能够如约回笼、嗯、家长们就可以如约撒花。 哎呀，该叹气的是不是各位老师们了啊。 燕君说了，最近新变化头发理了、 嗯 啊、这个确实很容易从自身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经常会产生变化的地方去找一找。 嗯，对啊，换发型你一般是多长时间会换一个发型？ 我有的时候半年也不换，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去理一次发，因为我发现留中长发的时候还比较不太容易去光顾理发店。 嗯， 但是一旦留了短发， 稍微长一点就接受不 了， 对，你自己就会觉得很难了，所以、嗯，基本上这近半年来，我就会邀请我的发型师 Tony 老师给我剪一个相对来说长长了也不容易让人看出来就是太大变化的发型。 嗯， 就是感觉哎长一点也还可以。 嗯， 梳起来或者扎个马尾，然后短一点呢也可以散下来披下来。 嗯，我能问问你头上那个紫色的那箍是什么吗？ 这叫发箍，谢谢你。啊加一个头发他就专业，就加一个发字这个词就好了， 因为今天 就更专业了 啊。是个没有打理是吗？ 对。哎、啊、说到新变化，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个扫黑风暴。 嗯，还没看。 扫黑风暴里边孙红雷的所扮演的这个李承阳， 嗯， 哎，对，他哎，是李承阳，对，应该没记错。我这已经有两三天没追了，感觉有点这个要补上的意思。 没事， 他特别喜欢换眼镜。 哦， 啊、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复古的眼镜，就是每戴一个眼镜出来的形象和感觉就不一样。 他那里面是演有多重身份的这种概念是吗？ 嗯，他其实是演一个被冤枉，然后离开了警务这个行业的一个人。 嗯， 但是他的初心没有变，所以在遇到了这些需要扫黑除恶的这些事件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了一颗警察的初心， 嗯、 演了这样的一个人、 嗯， 有一点双面的感觉 啊。那他的镜 亦正亦邪， 一戴一个可能那种稍微 复古的小圆圆的、 啊、 或者方的棱角的， 哎， 甚至我就唯一没看到三角形的了、 啊， 其他形状几乎都看到了，六边形的、正方形的、椭圆形的。总而言之，就是你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就是当年很多人去看这个《征服》， 嗯， 还有包括看这个《 潜伏》， 潜伏，哦，对，哎。他好像也还演过另外一部剧， 嗯，反正都是演的那样的一些角色、 啊、对，就是也看到了这部剧当中呢他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嗯，雷洛新谈也说到了，说到这个影视方面关注到的综艺是昨晚哔哩哔哩啊新上线了一档综艺叫做我的音乐你听嘛，听到了许嵩现场的雅俗共赏。其实现在音乐综艺节目特别的多啊，包括那个看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也说到了，最近在关注的是脱口秀大会被徐志胜的这个笑点承包了、 嗯、 啊，挺有意思。徐志胜我也看了他的一些片段，有人他里面讲到一个自己的经历，是可能有点出名之后， 嗯， 有这个电商找到他带货， 嗯， 带货面膜，男生长得特别的朴实善良。 朴实善良不挺好吗、啊、这样的话让很多以前看惯了说网红脸的那些网友们和这个 客户们、用户们就觉得好像这样的面庞更可信一些。 你别忘了，他要代言的是面膜。他说我这个长相感觉去带货面条和搞个贴膜都可以，唯独面膜搞不了。 我刚看了一下，没错，是征服。2013年的时候，他参演了高群书执导的电视剧，就是《征服》，孙红雷的片儿。 孙红雷确实能够塑造形象的那种能力非常非常的 强，硬汉形象，而且是啊。 来吧，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跟各位推荐的一个电影了，其实好多朋友都已经陆续去看了， 对， 是吧？ 嗯， 上午还给咱们的反馈啊。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今天的票房已经破亿了，而且的豆瓣的评分挺高的，7.8分。 对 于最近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低迷的电影市场来说呢，的确是一个能够带得动的电影。 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还有几部比较小众电影可以推荐来看一下，也很值得来介绍。那眼下东京残奥会正在进行当中，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35金26银27铜的成绩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可喜可贺哈。而且呢，有一部根据残奥冠军苏化伟真人真事改编的，由吴君如和张继聪主演的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本周也开始了超前点映，也就是登上院线了。 没错没错啊，苏化伟呢，这个角色当中小时候是因为这个黄疸病导致的脑痉挛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嘛，但是妈妈是没有放弃的， 对， 不光是帮助孩子站起来了，而且还发掘了他的这个跑步的天赋。 所以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也是传奇母子的一个热血励志的故事。所以直到这个苏化伟被残障田径队选中，夺得了残奥会的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段故事才被更多的人所知晓。所以短跑名将苏炳添也说过，苏化伟就是他心目中的苏神。所以这部影片《妈妈的神奇小子》将会在9月4号的时候正式的公演。 淋雨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患，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才发肤，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坚拒后退，谁仍然无悔，跪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赋。 听到这首歌感觉能够想到情节当中一定有一些很催泪的桥段。 对，没错啊，这样的一种很温情同时很热血励志的影片，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就会这种感动的力量就会变得格外的强大。 对， 而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就是由柳应婷和香港儿童合唱团来共同演唱的《神奇之路》，也是作为这部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的主题歌。 今年有几部电影反正都让我们关注到了像田径运动这方面的一些运动精神， 是 比如说像我记得那个超越，是跑男当中的一位叫什么郑恺，他监制的。然后呢，像这个神奇的老爸，了不起的老爸， 了不起的老爸， 跑马拉松的。然后这次又是换到另外一个这个发掘了跑步天赋的妈妈和儿子的故事。 没错，像这个残奥会正在进行当中，昨天的时候好像是谭玉娇夺得了举重女子67公斤级的冠军，然后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乒乓球中国队又拿下了。一共是一天斩获了5金3银，而且2次包揽了金银牌。所以要 我们也是要在这里祝贺中国代表队哈、啊，取得了更多的优异的成绩。 没错， 像那些不断的在自己的运动项目上努力的残疾人朋友们，向他们表示最高的敬意。 对啊，这种值得我们去尊敬致敬的这些运动精神， 嗯， 包括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中国以前就经常会说了一句，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呢，会他们会特别羡慕我们有中国空腹。Chinese 功夫、 啊、功夫， 所以功夫当中带来那种精神也是能够同样感染到我们。 对，其实我这两天看了那个残奥会当中佩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比赛， 嗯， 就是发现他跟普通佩剑不一样的是，运动员是坐在轮椅上来进行的， 嗯， 他靠的是上身和手臂的移动来进行防守，所以基本上来说整个人你看上去动作不大、 嗯、 但是也非常的精彩，可以去看一下，很好看。 嗯， 人潮里又有谁？落泪未落快，大大步行下去，微笑地再一次追上，是你天赋。 我们也期待等之后在可能2021年这样一个本身就极为特殊的年份，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残奥会，能有更多的纪录片记录下来这些运动员们的这种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和状态啊。 没错没错，其实它更多展现是人类的意志啊、嗯、美德和智慧的一种展示，所以不论是种族肤色还是身体健全与否，可能都会从这样的一项一项的运动当中收获，就是受益匪浅吧。 嗯，对啊，其实最近还有很多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纪录片啊、 嗯、 昨天也是刚刚公映的一个龙虎舞狮啊，这部影片是将主题聚焦在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嘛，电影行业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哦、 舞狮或者说武术指导。 对，就是武打演员替身和动作特技演员们、 嗯、 就是其中很出类拔萃的舞狮可以成为著名的武术指导和动作明星，所以这部纪录片是集结了洪金宝、袁和平、程晓东、袁华、甄子丹、钱嘉乐等华语电影最强的舞狮阵容，所以第一次全方位的来揭秘了一下香港龙虎舞狮长达60多年的一个风云变幻、 嗯、 展现的是中国功夫引人拼搏的人生路。 嗯，好嘞，最近分享了一些这样的影视的方面的资讯之后，大家有关注到的或者说有刚刚观完电影之后的感受，可以随时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以及听听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和我们保持互动。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富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富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向左了一光年，见你一面，像一道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这样决绝，像等了十一

让今天就这样离去。 Rolling Zoos 啊，一支诞生于杭州的乐队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Foolish Heart》啊，他们的很多音乐都是游走在比如 City Pop，就是 Blues， 还有摇滚， 对这样的一个来回的切换当中很舒适的感觉啊。 对，就是有一种慵懒的气质，慵懒的气质跟周末就是特别的搭配。 对，一听这歌是不是坐西湖边写的啊？ 多美呀、啊！就是要我在西湖边写什么都行。 嘿啊，行，给你布置点作业啊， 写检讨都可以。 哎呀，真行啊！就是可能每个人吧，因为可能在固定的城市里面待久了，都会想换一个环境去稍微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工作日，还有包括跟这个周末的时间，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就是倡导大家在好的天气啊，好的这种环境的时候，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嗯，没错啊。你说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话题是 新变化，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包括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能够感觉到，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跟各位推荐的演出也有一些新意在里面。 是的，绝 8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就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全面亮相。那作曲家郝维亚通过细致化的配器和个性化的主题的处理，将音乐主导动机和人物的性格以及故事的发展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感人肺腑，深入人心。我国著名的编剧呢，刘恒亲力执笔，通过对于平凡人的真实性的刻画，来激发着观众强烈的一种内心的共鸣感。所以剧中的女主角杨彩虹的咏叹调五年前你说过你爱我，凭借着歌词的朴实真挚和旋律的优美动人，成为了各大院校和院团的常演的曲目，也是作为了师生题材的歌剧，童声合唱是这部剧不容忽视的亮点，所以朗朗上口的音调也是把山村孩子童真质朴的形象生动细致地刻画出来。详情请关注大剧院的官网，了解一下原创歌剧《夏日彩虹》。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刺有，有的爱像阳光晴 的是娱乐最王牌。 们要抓住八月份仅有的一点时间，在周末啊，这个跟各位分享分享一些精彩的这种展览。就不知道最近下周开始有没有要去七九八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在木木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是因为八月末的时候，小朋友要在九月份开学了，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熏陶一下， 哎、对 是吧？ 这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纸上绘画，而且呢有一个副标题是一次与中国的对话艺术展呢，从9月3号开始在木木艺术社区开幕。 对， 这是一个表现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素描艺术成就啊，包括比如说会展览出来的一些名家，像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拉斐尔，包括卡拉瓦乔等艺术大师的素描手稿。当然了，虽然说是素描手稿，但确实是当时15到16世纪的这种非常珍贵的这种艺术珍品。5、600年了，画面上等等这些用铅笔勾勒出来的人物形象啊，栩栩如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对，你知道，就是我家里面的小朋友其实也会看一些。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故事书， 哎， 就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把一些世界名画讲给小朋友去了解，就是把画中的东西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去跟他们做一个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于绘画是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感知和表达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些画展哈、啊，不光是就是艺术展，有的时候不光是大人自己感兴趣去可以看一下，如果家里面正好有一些对于色彩、对于绘画感兴趣的年轻人、青少年也可以去感受感受。 你陪你们家宝贝儿的时候看这些书，有没有发现他特别闪光的那个地方，或者他很感兴趣的是偏向于哪一部分？ 就是他会对于脸部的构造，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画其实画上去感觉比较抽象，就是不会像现在的很多画特别的立体的。 没错没错， 但是他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哎，他有点不高兴 哦， 就他能通过的面部的那些笔触和那种形象感能形容出那个人的感觉出来， 能直接捕捉到情绪。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 哎、 就像这两天又给了我很多新的变化和惊喜，就是学会第一首流行歌曲，不是什么儿童歌曲，也不是普通话歌曲，而是唱了一首 Linda、 哎、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好吧好吧 You 走，就这句话学得特别的像， 哇， 让我觉得哎，这个孩子可能多少有一点点语言天赋，可以先从一些小语种接触起， 行了，这边唱歌也不用愁了然后观察情绪，这个感觉以后的情商也不会差了， 就是还觉得哎，有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感知到一些新的变化，其实也是在作为大人也在做一种学习。 对啊，我今天看到好多比如父母会习惯用这种手机可能会拍下来他们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也是为了可能等孩子之后吧，慢慢长大之后做一个很长的一个记录。 对 啊，这种可能影像的方式也会是我们怎么说记录生活的一种最常见的手段了。 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会儿呢是通过照片，是通过定格的方式，但是现在呢有了这样的一些手机也好啊，录影机也好啊，录像机，就有很多可以动，就可以就是动起来的一些视频。 没错没错，你让我想起来在前两年的时候我爸一直在倒腾的一件事儿 啊， 就是把他跟我妈妈的一个当年的结婚 DV找出来，还要再修复一下，能够放在比如说可能原来是一个很长的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比如电脑里面啊，永久保存一下。 对对对， 哎，看了那个时候是真嫩真年轻啊。 哎，我觉得叔叔很有心啊，真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会利用现在的一些新兴的科技，给自己曾经的一些记忆给他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很好的保留，所以也推荐给很多父辈的一些朋友们啊。 对对 对吧，就是当年你可能也赶过时髦，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拍一个所谓的结婚的一个 DV 那也是一种时髦， 而且也是大价钱，很不容易的。 对，是的，所以现在用我们的现在可以有的一些科技的技术手段把它保留下来多好。 还有一个我想起是最近比较火的一种所谓的老照片的修复形式、 啊、 它不光是帮你把这个所谓的黑白照修复成彩色的、它会利用这个所谓的 AI 的人脸识别捕捉到你的比如说拍正面照的一些五官，然后让它动起来 就会让 GIF 的图， 对，比如说当然 老照片的 GIF 图 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它会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眼睛动来动去或者点头摇头的表情，你知道这个当时看很催泪是为什么，是有一个人把他爷爷的照片拿出来了、 哦、 然后用这个还原之后他说就每次想到的时候能够看看照片感觉还在身边， 尤其是 这个很好， 尤其是对于那些比如说可能当晚辈们出生的时候祖辈已经不在了的， 是的是的， 通过一些老照片是可以很好的还原那个人很生动的一些感觉和表情的。 对啊，好多这种、 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很有温度 啊，还是这个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到来比较方便的啊。 对，感谢科技的进步啊。 对，再来推荐一个跟影像相关的展览啊，刚刚说到的拍照也好捕捉人物也好，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李小亮三个展啊，这个影像艺术创作首次系统性的呈现了。那目前呢是正在 UCCA 这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那么摄影师呢也是拥有这个拍过大半个娱乐圈的美誉啊，是这种商业摄影领域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摄影师了。当然很多就是我们可能之前有看过或者在杂志封面上看到一些很多大片都是出自他之手的啊。这次呢三个展很有意思，选的是他拍摄的三类摄影作品，近距离凝视下的荧幕形象，还有生活在北京普通公寓里面的外籍模特，以及全球各地看手机的普通人。这三个你最感兴趣哪个？ 普通人。 普通，我也是。嗯啊，你会发现可能每个人在看手机的时候那个姿态和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因为褪去了所谓的明星或者主角光环，就是他在摄影展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愿意在一张照片或者一个画作前面站很久，就是我也在想说如果我站在那个面前会因为什么去驻足观察观看或者观察那么长时间，所以我也想从一个照片当中找到一些跟我的生活跟我的情绪和感悟关联的一些共通的东西 啊，那就是看手机呗。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芭蕾舞，就是这个芭蕾舞是就是以现在这种人们低头看手机手机一族的人们为一个蓝就是为一个蓝本来写的一个剧本跳的芭蕾舞，就是很多人就是低头看手机，所有的你的生活你的一些细节一些好东西你都忽略掉了，所以当时看那个芭蕾舞的时候觉得啊，用芭蕾舞都可以表达出来这么多内容，就可见生活当中的很多感触如果你用心的去把它表达出来的话，不管什么样的领域不管什么样的一些呈现方式，大家是会有情感共鸣的。 是的是的啊，这个展反正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最近的在这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可以去看一下，而且他解释了一下其实三个展听上去可能所谓的有点这个模糊，但他给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所谓的摄影师和摄影对象之间的一个距离啊，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还有是拍摄对象和他的真实人格的距离，你是故作一个姿态还是你还原出内心的形象，还有就是最后一个观赏者和作品的距离。 哎，那你看平常我们自个儿去照相的很多艺术照，那都是你凹出来的造型， 是啊， 对吧？ 对， 就是你怎么好看怎么摆。 对， 但是一般这样的摄影展的时候那就是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有些摄影师他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模仿谁，我就要的是你非常自然的状态，交谈也好或者有朋友跟你互动也好，然后我只负责抓拍。 我认识了好几个摄影师哈，就是包括有时候我会给他发一些照片，他选中的好看的往往都是我不太喜欢的那一个， 跟你想象的形象不一样的。 对，后来我试着从他的角度上去了解了一下，我觉得那就是因为真实吧，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只要真实它就会有生命力，然后真实的这种冲击力也是最为动人的， 没错。 Touch my body, fill my soul with water.Touch my body. 来自一支上海乐队，文平和浪带来的 Water Soul 啊，用这样的一首歌在逐渐进入到我们可能在周末甚至收尾的一个阶段和状态了， 感觉鸡尾酒要调起来，小酒吧要做起来。 哎啊， 纯纯一纯一芊芊说他的新变化是那天双彩虹出现的朋友圈的时候留了一个关于这个月奖金的留言，然后第二天居然就实现了，特别的开心。 哎呦，这个真好啊。 咱们那天聊霓虹的时候，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许这么一个愿呢？嘿啊， 我们在直播 啊。然后呢，娜娜也说到了很开心的事情啊，新变化就是涨工资了啊。 非常让大家很开心的事情。用户1840也说了，新变化是来自于小区的垃圾分类的装备很酷。 哎，装备啊，这个垃圾分类现在每个人可能小区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指引也挺有意思的。 不光是那个准备了4-5个垃圾颜色不一样的垃圾桶，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垃圾桶有的是脚踩的，有的是那种上面有一个绳去拉一下，可能哪个更便利，也方便大家去头扔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垃圾桶的装备还是会不断的更新迭代的。 你说那个从头上拉的，我想起来当时好多 就拉一个绳， 对对，好多那个健身的小伙伴会去打卡，因为它刚好符合了一个那个所谓的高位下拉的动作。把垃圾扔进去， 别人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垃圾桶旁边徘徊了太久，是因为不识字吗？ 然后大妈就过来悠悠的问一句，哎，小伙子， 你是哪个垃圾？ 你是哪个垃圾？ 哎呀，这个梗过时了。 好吧好吧。 新变化还要来自于泪落心田说，昨天 B 站啊，小破站上面上线了一档新的综艺节目。 对，刚提过了。 我的音乐你听吗？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好多可能最近关注的综艺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如果有好的唱段，我们也会头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萧敬腾，也是最近发表的一张全新专辑当中的首播的主打歌，叫做《已读不回就九四我》。我觉得这个谐音梗太坑我们主持人了，就是不知道以为我们是念错了， 随时考虑被扣钱的风险是吗？ 他就用的数字九和四是吧？ 对对对， 九四我。 好了，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声再见，我是思萌。 我们要跟八月的这个周末，跟八月份渐近尾声的夏天说声再见了。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拜拜， 拜拜。你别再迷我，一读不回就是我，勿扰陌生，别乱想，心什么？砸死我！我可能刚好没空，刚好没事放寒空，不要那些小剧场太多。